放过的一切罪行都要念出来，然后上帝来做判断审判。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真的存在呢，确实审判律师很害怕的一点。那事实是怎么样呢？看看上帝本身怎么说，我们一起打开看看耶利米书的31章34节。耶利米书的31章34节的后半部，后半部说：我要宽恕他们的罪过，不再追偿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对，这里耶和华说，如果他宽恕我们的罪过，他就不再追偿我们的罪恶。是什么样理解这节经文才对呢？耶和华赦免了我们的罪之后，就他想不起来我们的罪，这样的意思吗？当然不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大卫，大家都知道大卫犯了什么样的罪，就是通奸，然后上帝宽恕了他的罪了。不过现今却把他的罪都记录下来了。那显然呢，耶和华也清楚记得大卫所犯的罪。那么什么意义上耶和华不再追偿这些罪呢？一做追偿的希伯来动词是不仅是回想过去的事而已。一个字典说，这个词汇的含义包括采取进一步的适当的行动。那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追偿人的罪暗示他耶和华要采取行动惩罚这个人的意思，就是追偿可以等于惩罚。那耶和华说我不再追偿他们的罪啊，意思就是但一旦宽恕了忠心悔改的人，就不会在未来为这些罪惩罚这个人的意思。是的，耶和华在这个意义上不再追偿我们的罪恶。那因此呢，上帝是宽恕我们的罪的。有人想到的到审判日，人人都要排队在上帝的宝座前，然后有声音谈到他的以往的一切罪吧，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魔鬼撒旦利用的一种工具。这个想法呢，让许多人觉得上帝是非常的害怕的，非常的恐怖的上帝。他们以为上帝永不忘记人的过错，实在很难吸引人亲近上帝。那我们不要被魔鬼撒旦受骗，审判力并不是这样的很害怕的例子。另外的，有些人有另外的集团，上帝不会令任何人有罪，他们认为是这样，他们认为上帝不会审判人，他们认为上帝基于耶稣的牺牲会宽恕世上的所有人的所有罪，他们还说上帝会宽恕魔鬼撒旦。会是这样的吗？这个想法也许对一些特别有罪的人或者故意犯罪的人来说非常好听，不过这也不是事实。我们一起打开经文，7篇的11节的经文，7篇7篇11节，有圣经明确的说，上帝是正义的审判者，上帝天天谴责恶人。所以圣经说耶和华是正义的审判者，他会谴责恶人的。是的，圣经说上帝是审判我们的。所以到这里我们学到，上帝不会定任何人有罪，上帝不会审判人，这些想法也是不对。所以我们对上帝的审判有平衡的看法，因此我们现在考虑三个要点。第一个是关于耶和华以往执行的判决有关，第二是哈密基督顿的判决，还有第三呢， 是神伴侣。很有意思，第一个、第二个谈到的哈米基督顿，和第三个谈到的神伴侣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接下来会可以知道这个、分别。那首先我们会考虑耶和华以往判决是什么样的，这个小标题下我们会考虑古代的三个审判的例子，第一个是挪亚的洪水，第二个是索多玛和摩拉的审判，还有第三呢是约拿时代的尼尼微。首先我们会考虑挪亚洪水的情况，我们分析这个上帝的审判，就能够明白耶和华为什么要执行审判消灭恶人。那打开圣经看看人类被创造不久的时候的地球的情况，看看创世纪的四章的二十六节。创世纪的四章二十六节，就圣经的非常开头的部分，谈到什么？四章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人开始呼喊耶和华的名。这个以挪士的例子，就是亚当的孙子的时代，就是人类被创造只有三百年的时代，人开始呼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希伯来语学者认为，这些经文可以译作开始亵渎，或者亵渎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当时人也许用耶和华这个神圣的名字来称呼自己，或者称呼别人，或者称呼偶像，来亵渎上帝。对，这个经文表明亚当的孙子以诺士的例子，就是人类被创造还不到三百年那么早期，亵渎上帝的作物宗教就开始了。那耶和华采取行动吗？还没开始行动。那接下来从人类被创造过了六百年，又情况如何呢？我们看看以诺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我们打开看看犹大书的十四节和十五节的经文。以诺是上帝创造人类过了六百年出现的人。犹大书的十四节、十五节。亚当的第七孙以诺也提到这事，连预言说：“看哪、耶和华带着千万使者来了，要审判所有人，定所有不敬虔的人有罪，只见他们以不敬虔的方式做各样不敬虔的事，又只见不敬虔的罪人用各样使人震惊的话抨击上帝。”可以留意到这两节经文里都有多少次出现不敬虔这个词汇呢？四次。所以他四次使用不敬虔这个词汇来谴责当时的人。那以诺的例子，人一点也不敬畏上帝，甚至用各样使人震惊的话抨击上帝。所以以诺的预言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从人类被刚出伊甸园后，他们所建立的人类的世界呢，非常的糟糕。那时候耶和华上帝采取行动了吗？还没有。过了又过了四百年了，就挪亚出现了。人类被创造了已经过了一千多年，那挪亚的时代发生什么事呢？就是邪恶的天使来到地上，跟人的、女子结了婚，然后产生残暴的巨人。这些巨人呢，是欺负软弱的人。在圣经原文里，巨人的字面意思是击倒人的。那这个充分表明他们非常的凶悍，他们的暴行无疑使当时的地上的情形大为恶化。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六章十一、十二节。创世纪的六章的十一、十二节说：“大地在上帝眼前败坏了，暴行遍及全地， 上帝观看大地，见全地都败坏了，凡有血肉的都在地上败坏行恶。到了挪亚的例子，暴行遍及全地，凡有血肉的都在地上败坏行恶。残暴的行为非常的普遍，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大地充满暴行了。所以人类被创造过了一千年的时间，社会越来越坏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当时就是挪亚的例子，地上只有多少个人是可以说一人的呢？只有八个人，对吗？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改善当时的社会吗？当然不可能。那只有耶和华自行判决，这一切恶行才能结束。到这里我们明白耶和华为什么要亲自执行判决消灭恶人，因为当时大地充满暴行，少数的一人不能控制这个情况，上帝的判决才能解决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例子。我们分析这个上帝的审判，就能够知道上帝会不会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毁灭。那索多玛和俄摩拉要遭受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非常关心这件事，就是说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一起打开创世纪的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三节，十八章二十三节说，亚伯拉罕向前说，你果真要把一人跟二人一并消灭吗？对，我们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那耶和华回答说什么？就是我如果在索多玛和摩拉城里找到十个一人，就因为他们而赦免全境。那这经就表明耶和华实行判决的时候不会鲁莽心细，也不是人可无情的。那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相当大的城市，这个是约旦河出的两座主要的城，应该有很多人口。那么上帝在这个城里找到了只有十个艺人，找到了吗？那耶和华派了两个天使去观察这个地方了。那么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城里的男子年老太少，知道了这个两个天使住在罗德的家里住，全部的男人都把房子围住，要冲进，为的是什么？要做同性恋的性行为。他们是非常的无知，非常的不道德。所以上帝的天使在索多玛和俄摩拉找不到十个义人，就上帝要执行判决了。那耶和华的天使警告罗德，消灭毁灭已经迫近了。那么罗德没有采取行动，迟迟不走。天使因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女儿的手，把他们抬到城外。到这里我们明白耶和华不但执行必须的惩罚，同时也拯救配得的人。我们到这里明白了耶和华并不会把好人和坏人一起毁灭。那第三个例子是约拿时代的尼尼微。我们分析这个上帝的审判，就能够知道耶和华喜不喜欢处死坏人。约拿警告尼尼微人，再过四十天尼尼微要毁灭，结果怎么样呢？就尼尼微人悔改了，很意外。所以耶和华开恩不毁灭这座城了，因为耶和华顾惜尼尼微人。这个时候的上帝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三十二节就描绘耶和华的心情。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二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三十二节，至高主宰耶和华说：“我不喜欢任何人死亡， 所以你们要回头就可以活下去。对，耶和华呢并不喜欢任何人死亡，耶和华确实很想恶人改过自新。那约拿时代的尼尼微的事例就显示，耶和华也不喜欢处死坏人。耶和华很有爱心，乐意让恶人有机会悔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哈密基督顿这个小标题。上帝以往执行判决的例子，就是我们刚才考虑到的三个例子，就为现在邪恶的制度的最后判决，就是哈密基督顿立下先例。耶和华一定要发动哈密基督顿，因为社会已经人不能控制了。那么现今在西方亚述的一章十四节，把上帝执行的最后判决的例子，就是哈密基督顿成为耶和华的大日子。那耶和华的大日子是什么样的呢？西方亚述的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打开看看。西方亚书的一章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子临近了，临近了，悔改而来。在耶和华的日子必有痛苦的呼声，勇士也要放声叫喊。对，看来这个耶和华的大日子是非常可怕的日子。大多数拒绝承认耶和华的至高统治权的人呢，都要毁灭。所以这里谈到勇士也放声喊叫喊，也是我们会听到痛苦的呼声。那么我们呢，我们耶和华的子民要不要害怕哈密基督顿过来呢？我们可以参考刚才考虑到的上帝的以往的审判的例子的耶和华的行动，就明白耶和华不会把义人和坏人一同毁灭，所以不用害怕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西方亚书的二章的二节和三节就找到答案。西方亚书的二章二节三节，要将判决还没有执行，日子还没有如刚飞逝，耶和华还没有发怒打击你们，耶和华发怒的日子还没有到，就要采取行动。第三，遵守上帝法令的前和人啊，你们都要寻求耶和华，追求正义，立足前和，也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那这里经文谈到我们要做的三个事情，就是要寻求耶和华，追求正义，力求前和。我们这样做就一定不会毁灭了。不过西方亚书的二章的三节中间谈到很有意思的一句，也许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你们可以隐藏起来。这个也许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旨意，不过上帝非常随意，有的时候打死我们，有的时候就拯救我们，这样的意思吗？这个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现在遵循上帝的旨意，不过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还是遵循上帝的旨意吗？我们 100% 可以肯定吗？不能肯定，对吗？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自己是怎么样，我们决心上帝遵循上帝的旨意，不过未来的自己是不能 100% 肯定的。所以这个意义上不肯定的是我们，而不是上帝。所以经文用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将来会怎样，主要在于自己是不是继续做以上提及的三件事，就是追求耶和，寻求耶和华，追求正义，立足前和。到审判里我们继续这样做的话，上帝一定拯救我们。那如果我们这样遵守上帝的旨意，那就能在耶和华的大日子哈密基顿顿的时候保全性命，然后 可以看到审判力啊。那接下来我们会考虑第三个最后的要点，审判力。审判力是什么？耶稣的话就提到这个审判力，就能看到审判力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四十一、四十二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一、四十二节。十二章的四十一、四十二节说：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跟这一代人一同起来，定这一代人有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传讲的信息就悔改了。可是看啊，这里有比约拿更大的人。审判的时候，男欢女欢要跟这一代人一同起来，定这一代人有罪，因为他曾经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可是看哪，这里有比所罗门更大的人。那耶稣提到审判日的时候，谁在讲呢？就是约拿时代的尼尼微人，或者所罗门的时候的南方女王。什么意思呢？就是审判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复活过来了，所以审判日是复活发生之后出来的一天。那哈密基督顿大战之后，耶稣基督开始千年统治，这个千年统治和审判力有密切的关系。看看启示录的二十章的十一节的经文。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七节说：“我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和那位坐在上面的，天地都从他面前逃去，再也看不见了。”哈密基督顿的时候，天地就是今天的统治者和他的臣民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二十章七节谈到的是哈密基督顿。那么接下来呢，二十章的十二十三节说：我看见大大小小死了的人都站在宝座前，书卷都展开了，另有一卷书展开，就是神名字，死了的人都根据这些书卷上所写的话，按照自己的行为受审判，还找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坟墓也找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行为个别受审判。对，这里谈到的死了的人复活过来受审判，就是今天会谈到的审判日。那么审判日的期间有多长呢？跟耶稣一起统治的人会统治地上一千年。还有彼得后书三章八节说，上帝的义日是一千年，所以审判日是一个长达一千年的比较长的期间。为什么那么长呢？看看死人怎么样受审判就知道了，他们是按照什么来受审判的呢？罗马书的六章七节说，因为人死了就不用担负罪责。还有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现今证据显示，不能够按照死人先前所做的事情来审判，因为他们已经死过一次，所以因此他们不能承担先前所犯的罪。要审判，只能按照死人复活过来之后的行为来审判。那审判日的期间，刚才看到的启示录的二十章十二节所谈到的书卷展开了。那书卷是什么呢？就是新世界里面我们会达到的上帝的新的指引。这些书卷呢，很可能说明耶和华在那个时候对人的要求。所有在新世界里生活的人，包括复活过来的人，都会学习这个书卷里头的话，明白上帝对我们的指引。 那这些书卷呢，一定会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耶和华上帝和耶和华上帝的想法。第三乐园里面的人都有了这些书刊，就可以越来越了解圣经，也不断受到指引，也不断彼此相爱，互相尊重，维护对方尊严。对，所以意思是新世界里头我们可以受到第二个新的上帝的指引，圣经以外的，可以期待，对不对？学习这本书，我们可以加深，越来越加深我们跟耶和华的关系。所以这方面来说，神伴侣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可以期待的。最后呢，人会根据这本书卷按照行为来受审判，这就是审判里长达一千年的原因。人达到哪种审判呢？全在乎在这个一千年里面的行为了。那复活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服从上帝的，不过有些人是拒绝服从，那反叛的人呢，就要被处决了。那如果你是时刻听从上帝的指引，一直遵循上帝旨意的人，你是爱耶和华的人呢，那么你可以期待审判日和快要执行的哈米基督等，就不用感到害怕。在中心的人来看，审判日是一种辉煌的例子。关于这点，我们一起大概看看诗篇的主诗律篇十二十三节的经文。诗篇主诗律篇十二十三节，主诗律篇十二十三节，原业和原业的一切都因欢乐，森林的所有树木，所有树木都盖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到了，他来审判大地了，他要凭正义审判寒雨，按信实审判万民。经文说，审判日是一种欢乐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可以期待的日子，因为我们爱耶和华。那么这个审判日是一定会来到吗？我们怎么样可以确信这个辉煌的日子一定来到？最后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的经文，给我们保证审判日是一定会来到的。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一节，实际上三节谈到上帝说，因为他已经定下日子，决意通过他所委任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他已经使这个人从死里复活，给所有人一个保证。从这个经文来看，上帝为了保证审判日一定来到，为了这点把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呢，从这个经文来看，这个审判日的希望有最肯定的保证，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是肯定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所以同样审判日也一定会过来。那今天的演讲就让我们明白，要耶和华的仆人来说，审判日是个非常好的期待，很美丽的希望。那我们决心等待这个日子，实在非常重要。 好，我们非常谢谢白瑞弟兄所给出的演讲。那么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们也会有一个公众演讲，主题是人死了还有希望吗？人死了还有希望吗？我们也邀请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前来出席聆听这个演讲。好，像我们会开始下一部分的环节，也就是守望台研究班课文的讨论，我们会请林清峰弟兄主持。 我们 再次的欢迎弟兄姐妹及朋友们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守望台研究班。那么作为这第二部分聚会的开始，我们邀请你一同站起来唱出王国诗歌第五十二首。诗歌第五十二首题名为基督徒的献身。今天我们的守望台将会采自2018年3月份的刊物。那在第三月，那今天的文章跟下一个星期的文章其实是有连贯性的。那今天的文章主题是受浸，这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条件。你说受浸是一项必要的条件，为什么呢？